之前的后悔恨都让我心酸，最悲哀的愉快遇见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有一点爵士风格的作品叫做遇见就爱，是来自于顺子的作品，它由顺子自己来作曲，而它的作词人则是台湾著名的作词人姚若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你遇见就爱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开场白，或者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态度呢？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非常有特质的标志性的女生，她的名字是许茹芸。我们还记得当年那个长相并不出众的清秀的女生，可是她却拥有着像天使一样空灵和美好的嗓音。许茹芸，云式唱腔，这首是《日光机场》。 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光，一碰融化泪两行，没有根的飘荡，孤单已难计算，绝望我飞行，

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就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起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 2008年的12月份，庾澄庆在他出道的22周年的时间，推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哈林夜总会 Ladies Night》。这张专辑推出的时候，正好是庾澄庆的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也是庾澄庆重归到老东家福茂唱片旗下的第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庾澄庆重新翻唱了11位女歌手的经典情歌，其中就包括郑秀文。 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 海浪，成长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真都能原谅。 由男生来翻唱女生的歌，当然会有噱头也有观点的落差。女人是细腻的、可爱的、悲情的，但是男人会比较不一样。尤其是音乐顽童这个爱摇滚的庾澄庆，他的翻唱似乎给了这些歌全新的一次生命。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郑秀文，这也是见证了郑秀文甜蜜情感的一首作品《上弦月》。 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圆在心里变成了感谢。先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填，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圆在心里变成 还会记得像誓言，等它慢慢闭卷，慢慢圆，月亮有情人赴今深夜，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嫉妒欺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又当作闹个，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我开着一身帆船，船上装满了烦恼，在悠悠荡荡，多烦恼多恼，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其实他的专辑音乐作品很少，而且也很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他就是赵薇。这首歌是2005年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决定让赵薇来转型和改变的一首作品，我和上官燕。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藏匿的小心愿能够一一实现，仰起头看着天，仰着无知的脸，我们彼此怀念，在隔壁的房间，似是流年 繁华的大都会，护城河的西河沿，古老城墙边，淡淡自己甜，只要彼此面对，请别忘了，他是上官燕。 这首歌也是赵薇在她成名之后首度来尝试这样风格的作品，而且邀请到了曾经为萧亚轩和蔡依林等歌手成功打造快歌的金牌制作人陈伟。这首歌倒不是特别有技巧的作品，但是胜在赵薇的随性简单的个性和毫不做作的自然的演唱风格。大牌主大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台湾的 R&B 教父，他是陶喆。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喽。 每夜每个字都好甜，可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保护，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 自由，自由， 说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念旧，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请不要流泪。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保护，你不必勉强你的心，走，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快忍不住， 我说我 好想哭， 泪流下来， 我坚强的决定祝福。 Yeah.